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阳光穿越过浩瀚宇宙，温暖你我的春天。经过一整个冬天的厚积薄发，每一天的相聚都带着愉悦甜蜜的气息。这里有权威的历史尘封，这里有劲爆的科幻太空，这里有缠绵的架空未来。每天的1/24，每天中午的浪漫约会，活力 X 档案，中午1点到2点，北京青年广播午间作品类节目，潘多拉的魔盒等你打开。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国家危难存亡之际，他投笔从戎。一代抗日名将为何背负汉奸骂名？ 曾经的部下此时见到他也极尽的挖苦和讽刺。 所向披靡的上将为何总是亲临前线奋勇当先？最后的一封家书究竟书写出张自忠怎样悲壮的情怀？抗战家书之忠义壮魂，张自忠。 1940年5月16日，虽临近夏日，却异常寒冷。湖北宜城南瓜店沿沟一带，空气中弥漫着血腥的味道，透过硝烟却看到了遍地的尸体。此时的侵华日军正在对战场进行着最后的清扫，他们用尖刀刺杀着已经倒在血泊中的幸存者，甚至连死去的士兵都要再补上一刀，确保一个活口都不会留下。一步，两步，一刀，再一刀。突然，侵华日军的目光停留在一具特殊的尸体上。说到特殊，这具尸体却有些不同。黄色军服前别满了带血的勋章。侵华日军通常会在战役结束后再次重返战场，一来是避免幸存者的反击，二来就是要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信息。黄泥军服胸前的勋章，什么职务，是否有情报价值？经过一番搜查，什么都没有，只找到了胸口衣兜里的一支钢笔。这是一支刻着名字的派克金笔，而它的主人正是刚刚率领着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展开近身肉搏的国民党右翼集团军兼第33集团军总司令。他所指挥的部队足以让任何一支侵华日军陷入苦战，而这钢笔上的三个字就是张自忠。在自己部队兵力只有敌方1/5，侵华日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虽遭重兵合围，却力战不退，使敌军不仅屡屡受挫，损失惨重，并且还让自己的一部突围而出。一位将军，陆军司令，不在战区后方指挥所指挥战斗，却亲自奔赴前线与侵华日军作战，这真是闻所未闻。张自忠将军牺牲的消息传到第5战区司令部，司令长官李宗仁异常震动。李宗仁亲自把张自忠就义的消息报告给国民党最高层，震惊之余，蒋介石命令第5战区不惜一切代价找回张自忠的尸首，运到重庆举行国葬。 三十八师师长黄维刚接到李宗仁的命令，带领敢死队端着轻机枪于五月十六日通袭南瓜店，奋勇抢回了张自忠的遗骸。张自忠的尸骨运回后方后，经检视身有八处伤口，其中炮弹伤两处，刺刀伤一处，枪弹伤五处。随后张自忠的遗体被运往当时的战时首都重庆，路经宜昌时，数万军民恭送灵柩至江岸，期间日机三次飞临宜昌上空，但祭奠的群众却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悲伤之情溢于言表。五月二十八日，国民政府举行隆重葬礼，蒋介石提醒勋烈长招，追授张自忠为陆军上将。 但您或许不知道，就在三年前，同样是国民政府，同样是民众，同样是对待张自忠，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态度。1937年9月28日，国文周报登载了一篇文章，缅北方军人，愿北方军人都仰慕段武两先生的风范，给国家保持浩然正气，万不要学寡廉鲜耻的殷汝耕及自作聪明的张自忠。这里的段武两先生指的就是段祺瑞和吴佩孚。很明显，这份报纸颂扬了军阀段武，而把张自忠与汉奸殷汝耕名列一处。在这半年里，登载这样文章的报纸还有很多，题目大都醒目，像什么自以为中、张邦昌之后等等，都是在大骂张自忠的卖国变节。明明是一代抗日名将，又怎么会受到这样的评价呢？张自忠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起伏呢？ 1891年8月11日，张自忠出生于临清唐元张家大院。1911年，张自忠考入天津法政专科学校，次年转入济南法政专科学校。在学校里，他第一次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1914年，张自忠投笔从戎，后来经过同乡介绍，引荐给了当时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冯玉祥见张自忠长得高大英武，心里非常的满意，于是便将他留下。 此时25岁的张自忠在军队中渐渐地施展出他治军的才能。1920年，他任冯玉祥部学兵大队第二连连长，全连的126名士兵中竟出了5个军长、5个师长，旅长、营长、团长出的更多。 1923年秋天，时任陆军检阅使兼第11师师长的冯玉祥率军驻扎在北京南苑，张自忠当时在学兵营当营长。部队开始冬季大练兵，天寒地冻，许多官兵产生畏难情绪。有一天，张自忠将全营官兵集合起来，大声问：下雪天敌人发起攻击怎么办？官兵们回答：坚决抵抗。张自忠接着道：现在下了一场雪，你们就不想操练了，还谈什么打仗？说完，他径自脱了棉衣，全营官兵都愣住了，然后也纷纷脱下棉衣，跟着张自忠在雪地上跑步。从此，张扒皮的绰号就不胫而走。 旧军队啊，他有一些封建残余，就是这个不是太讲道理，就是打。不成了就打，所以他这个有这个他这个不好的一面，但是从他训练士兵来说，那确实有方。 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后，冯玉祥的西北军余部约6-7万人，在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的率领下退入了山西。1931年1月，西北军的残部被张学良收编，成为东北军边防军第三军。同年6月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1931年1月， 国民政府任命29军军长为宋哲元，张自忠被任命为第38师师长。 1931年9月，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张自忠对于侵华日军的疯狂侵略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甚为愤慨。9月20日，他与宋哲元等将领联名通电全国，请缨抗战，呼吁全国40000000同胞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奋斗牺牲，嗜血滋耻。仅仅四个多月后，东三省沦陷。1933年1月，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事件。1月23日，侵华日军向热河发动总攻，长城抗战开始。 也就是在那个叫做喜峰口的长城关隘，张自忠凭着一口中国大砍刀一战成名。 喜峰口位于河北省迁西县北部燕山山脉的中段，是万里长城的一个重要关隘，也是塞北通往北平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华北来以此处天然之险作为屏障。1933年3月9日上，侵华日军先头部队攻占喜峰口东北长城制高点孟子岭，以火力控制了喜峰口。大敌当前，第29军被张学良贬为第三军团，紧急调往喜峰口。军长宋哲元任第三军团总指挥，张自忠和冯治安在遵化以东的三屯营合组一个指挥所，共同指挥第一线的作战部队。 这是张自忠有生以来第一次同侵华日军作战。第29军扩编后，兵力有所增加，但武器装备仍极为落后，且都未得到应有的补给。当时的29军的武器只有山炮、野炮十余门，重机枪不过百挺，轻机枪每连只有两挺，步枪多为汉阳造和三八式，还有一些老毛瑟枪和土造枪。这样的装备又如何对抗装备精良的侵华日军呢？在喜峰口战役中，我们之前和您说过，张自忠的第29军原是西北军的一支主力部队。西北汉子性格豪迈，民风彪悍，有拼命三郎的性子，战斗中敢打敢冲，无畏生死。而配合这种个性，西北军中有一个传统，每位士兵都配有一把大刀，什么时候这把刀都不会离手。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两把刀。这把是日本军刀，刀身较窄，由金刚打造，强度很高。而这把是西北军使用的大刀，由整块的钢铁打造，它宽厚的刀身令锋利的日本军刀也无可奈何。就是这样的大刀为喜峰口战役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大刀进行曲，也是著名作曲家麦新特意为29军大刀队所创作的。下面就让我们见识见识这29军的大刀的威力。 3月9日午后，第29军与日军在喜峰口两侧及其高地展开激烈遭遇战。侵华日军不断增兵，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我军虽顶住了敌人的屡次进攻，却未能攻克孟子岭高地。此时张自忠感到，这样与敌人硬拼消耗终非良策，便与冯治安、秦德顺、赵登禹商量后，决定对敌人实施大规模的夜袭。1933年3月11日夜，第29军动用约四个团的兵力夜袭喜峰口敌营，砍死砍伤敌人1000名，并缴获坦克11辆、 装甲车六辆，大炮十八门，机枪三十六挺，飞机一架，还有侵华日军御赐军旗、地图、摄像机等。侵华日军防线被迫后撤十五余公里。 日本朝野闻讯为之震惊。当时日本朝日新闻报评论，自明治大帝造兵以来，日军名誉尽丧于西风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据说此后有不少日本兵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要在脖子上套一个自制的铁圈，以防脑袋被砍掉。此次喜风口夜袭胜利，既是第29军长城抗战的第一个胜利，也是918事变以来中国军队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使侵华日军遭受了侵华战争以来的首次败绩。自此，第29军大刀队连带着张自忠、赵登禹、宋哲元等人的名字声震华夏。但可惜的是，一场战斗的胜利无法挽回抗战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局面。1935年6月10日，国民政府同侵华日军华北驻屯军签订了峨眉协议，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撤出河北省，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分丧失，平津出现了权力真空。这时汉奸纠集地痞流氓打起了自治的旗号，公然向北平进军。挽救北平局势迫在眉睫，宋哲元在天津闻讯后立刻命令冯治安的37师火速赶到北平，并将张自忠的38师调到天津，29军进入平津。 当时日军为防止蒋介石收复东北，要求在华北建立非军事缓冲区，经过谈判，双方协议在华北只留住一支中国军队。日本人认为西北军长期受到南京政府的排挤，早就和蒋介石离心离德，所以最有可能培养成为亲日势力，对于29军进驻平津也没有提出异议。1935年8月28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晋察绥靖公署主任兼河北省主席。此时日本华北驻屯军预谋进一步侵略中国，竭力主张华北自治，加紧进行以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为重点对象的上层策变活动，妄图制造第二个满洲国。这段历史后来被称作华北事变。 华北事变后，张自忠任察哈尔省主席，1936年又兼任天津市长。也就是这段时间的经历让张自忠背上了汉奸的骂名。那么此时的平津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危机呢？1937年3月，日本妄图制造和平假象，主动邀请宋哲元、张自忠访问日本。宋哲元考虑到自己身为冀察当局最高领导人，若此次前去，日方必会提出无理要求，我方势必失去回旋的余地，因而决定由张自忠率团访日。为何宋哲元派张自忠访日？因为宋哲元知道谁都有可能做汉奸，而唯有张自忠不可能当汉奸。 1937年4月23日，张自忠与20余人赴日参观考察，期间出席了在名古屋举办的国际博览会。当时展会上有满洲国展厅，张自忠强烈要求撤退，力争中国民族尊严。而此时国内舆论却说张自忠现在已与日本签了密约，日本人赠其巨款，还送给他一个东洋美女。其实这只不过是日本为了离间故意放出的谣言。抗战结束之后，从日本公布的档案资料看，也找不到任何张自忠在访日期间有负职责的记载。但是此时在国人的心目当中，张自忠的政治身份开始看起来变得模糊不清。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 南京方面的指示是应战而不求战，所以驻守平津的第29军并未及时进入临战状态，而侵华日军则从东北和朝鲜调集大军以先发制人。1937年7月28日凌晨，侵华日军发动全线进攻，南苑的第29军军部遭到侵华日军的主力攻击，防线被拦腰砍断，局势非常不利。这时蒋介石发来电令，命令宋哲元撤到保定，但以宋哲元的职位，守土有责，不战而退，舆论和国法难容。若战，二十九军的命运不堪设想，而且谁走谁留，这也是一个敏感的问题。然而任何人都清楚，此时此刻若留在被日军占领控制的地方进行善后维持工作，必定会被全国人民痛斥为汉奸。28日下午，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秦德纯、张维藩等五人在位于铁狮子胡同，即现在的张自忠路进德社，召开了高级军事紧急会议，在座所有的人一言不发，气氛十分凝重。为保千年古都免遭侵华日军的祸害，宋哲元最后决定让张自忠代理北平市长一职，待二十九军全部撤出约十天后方可离开北平。这次会议的内容只有这五个人知道。时任二十九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的秦德纯，在他撰写的《秦德纯回忆录》中，我与张自忠一章谈到了当时的情形。当时宋哲元将军写了三个手令，稽查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由张自忠代理，二，北平绥靖主任由张自忠代理，三，北平市市长由张自忠代理。据秦德纯回忆录记载，临行时张将军含泪告我曰：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可想而知，张自忠当时的悲痛心情已达极点。正因为张自忠将军独成危局，所以他成了世人的话柄。当时很多人都误以为他已做了汉奸，举国声讨。 事实上，张自忠一边敷衍日本人的各个要求与拖延时间，一边秘密下令开仓放粮，帮助战乱中受饥荒的百姓，转出未撤出的部队，掩埋阵亡将士的尸体，分散隐蔽伤员，还专门接济流平军属。在舆论的痛骂声中，张自忠始终缄默着，周旋着，估算着二十九军向目的地有序撤离的时间，努力使京津两地免遭屠城。张自忠逃离北平后，回到了位于天津英租界的家人身边。当时蒋介石指示不得让张自忠直接回到部队，而应先到南京领训。此时的张自忠不但没有能够成为临危受命的英雄，反而却被天下人误认为是贪生怕死的小人，这给视节操和荣誉重于生命的张自忠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心理创伤。 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风轻轻吹送寥落霞，我

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国家危难存亡之际，他投笔从戎。一代抗日名将为何背负汉奸骂名？ 曾经的部下，此时见到他也极尽的挖苦和讽刺。 所向披靡的上将，为何总是亲临前线，奋勇当先？最后的一封家书，究竟书写出张自忠怎样悲壮的情怀？抗战家书之忠义壮魂，张自忠。 张自忠与家人告别后，便去了济南。曾经的部下，此时见到他也极尽的挖苦和讽刺。而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下达命令以张自忠放弃责任、丧失守地为名，将其撤职查办。曾经战功赫赫的西北军名将就这样含冤赴屈，进而竟萌发了死志，宁可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不久，冯玉祥抵达济南，见到了面容憔悴的张自忠。他即刻给蒋介石写信，推荐自己这位老部下，让他上战场带兵打仗。这封信让张自忠的心里踏实了许多。在冯玉祥走后，张自忠心情沉痛地给自己的部下李志远写下了这样一封信。经多方查找，我们找到了这封信的复印件，一起来看一下。忠奉命留平以后，未获与驻弟兄共同杀敌，致令驻弟兄独任其劳，深以为歉，而社会方面颇有不谅解之处，希望驻弟兄振奋精神，激发勇气，誓扫敌寇，还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国，不能自救，并不能见谅于国人。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张自忠已经决心用战死沙场来为自己洗清污迹。 1938年，侵华日军集结24万重兵，分三路夹击徐州，以为捣毁战事的政治中心武汉，彻底击溃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3月，北路日军由号称铁军的板垣师团从山东半岛登陆，沿金浦路西进，到临沂和藤县时，遭遇了中国军队，产生了激烈的战斗。当时守卫临沂的是彭炳勋的第三军团，非蒋介石嫡系，装备和编制上无任何补给。不到10000兵力的彭炳勋与板垣师团30000的兵力展开正面交锋，最终彭炳勋因实力悬殊太大，难以抵抗，向李宗仁请求撤退。李宗仁大怒，喝令彭部誓死保卫临沂。李宗仁放下电话后犹豫了片刻，通电张自忠火速增援临沂。 战事焦灼，作为第五战区总指挥的李宗仁为何还犹豫了片刻呢？ 原来在中原大战期间，同属冯玉祥麾下的彭炳勋见反蒋败局难挽，便接受蒋介石收买，企图收编友军扩充自己，对张自忠的第六师师部发动夜袭。张自忠素来尊重彭炳勋，便以兄长相称，对其毫无戒备， 起来的一击使他险遭不测，历经奋战才得以脱险。 在这种岌岌可危的战争形势下，对李宗仁的军令，张自忠是怎样的反应呢？他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刻奉命率第59军以一昼夜90公里的速度急行赶至临沂，这一点是侵华日军万万没有想到的。 按正常的步兵负重行军速度，一小时5公里计算，日军认为在鲁西南藤县的59军至少三天之后才能到临沂，正好在全歼庞炳军部后，张自忠也进入他们的包围圈。显然日军低估了张自忠嫡系部队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奇迹般的行军速度。到达临沂城外后，张自忠率部袭击敌后，枪弹用完便展开肉搏，大刀队再显神威。经过数天鏖战，敌军受到重创，节节败退。中国军队相继收复蒙阴、莒县，共歼敌4000余人。 不久，侵华日军再派坂本旅团向临沂和三官庙方向进攻，企图有所突破。张自忠部和庞炳勋部奋力拼杀，彻夜激战，致使其向台儿庄前线增援的战略企图被完全粉碎，从而保证了台儿庄大战的胜利。临沂大捷后，张自忠被提升为第27军军团长，不久又率部参加了武汉会战，奉命守备横川。而后1938年11月到1939年4月初，短短4个月里，张自忠指挥所部接连进行了4次中小规模的战役，歼灭侵华日军4000余人，其中2月的荆山之役战绩尤佳。1939年5月2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加授张自忠为上将军衔。1939年8月，张部取得鄂北大捷，同年12月再次取得湘东大捷，蒋介石更是通电嘉奖，称张部为1939年冬季攻势第5战区中最优秀的部队，其防区为模范战区。老百姓更是欢欣鼓舞，称张自忠为活关公。 1939年12月，张自忠接受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的采访，当被问到伪军问题时，张自忠非常敏感，不再说话，这引起了史莫特莱的不理解。之后史莫特莱从第33集团军官兵那里得知，张自忠将军的威信非常高，将士们也都为能有这么一位身先士卒、誓死抗战的总司令感到自豪。大家也都知道，张将军为了求得良心上的安慰，但求一死报国。参谋长张克侠也向史莫特莱引用了除非功名就，人生如尘土，来解释张自忠将军的心境。由于中国军队的冬季攻势连战连捷，遭受打击的日军急于实施报复作战，因此日军新编第11集团军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为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的运输线，计划在宜昌附近彻底消灭白河两岸第5战区主力部队。1940年5月1日，日军集结150,000兵力，在100多辆坦克、70多架飞机的配合下，向湘河东岸第5战区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 早一会战打响，张自忠担任第5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指挥第29军、第33集团军以及第55军。面对侵华日军多路合围的严峻局面，张自忠给第59军团以上的军官写了一封信。经多方查找，我们找到了这封信，一起来看一下。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次决心，我们国家及我国5000年历史之民族 绝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绝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几天之后，南路侵华日军攻占香河东岸的长寿店，北路日军攻占了河南密阳，战事更趋激烈。张自忠不顾部下的再三劝阻，决定亲自督战。让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封信。这封信是1940年5月张自忠写给第33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的亲笔信，大致内容是这样：无论做好做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司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专此不达。张自忠将军在每次上战场之前都有写遗书的习惯，每次战胜归来，他又把遗书全部烧掉。然而我手中的这封就是他最后的遗书。 5月7日拂晓，张自忠亲自挑选手枪营的士兵准备过河督战。在临行前，张自忠召集所有将士训话说道：同胞们，弟兄们，今天我要亲自带着你们去前线，找小日本去，你们怕死不怕死？将士们回答说：不怕死。直到能和总司令一起上战场杀敌，全军将士们都大受鼓舞。张自忠还曾对自己的部下说：如果我们不怕死，日本人就不敢为所欲为，我想以自己的行动乃至鲜血和生命激励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张自忠每战必预留遗嘱，保定必死之决心，亲临前线指挥作战。面对此次侵华日军如此疯狂的攻势，张自忠不畏强敌，没有半点迟疑，依然多次赶往前线。每次临行前，他总会将那支刻着自己名字用来写下遗嘱的派克金笔挂在胸前。 这次奔赴河东战场是1939年随枣会战后张自忠第四次过河督战。河东将士得知张总司令亲临战场，士气大振，杀敌更加勇猛。几日后，侵华日军后路几乎被完全切断，形势朝我军有利的方向发展。 经过数日鏖战之后，侵华日军的右翼军团已呈现出疲劳状态。但就在5月11日，蒋介石误判日军情报，发出训令趁敌脱离据点，往各部努力追击，将其一网打尽。张自忠在接到命令后做出了适当调整，掉头向南追击。15日，张自忠仅率1500余人接击由襄阳沿汉水南下的日军，向人数比他多一倍半的日军冲杀15次。由于我军司令部的电报早已被敌方截获破译，而且测出了张自忠司令部的具体位置。 15日下午，张自忠所部被侵华日军包围在南瓜店附近的沟眼里。16日拂晓，敌人突然集中5-6千兵力、30余门大炮、数10架飞机向南瓜店及其两侧发起猛攻。张自忠所部虽英勇善战，但终因敌众我寡，陷入了重围之中。 面对侵华日军多路围攻的严峻局势，张自忠将如何应对？ 今天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一定要血战到底。 档案继续为您讲述。国家危难存亡之际，他投笔从戎。一代抗日名将为何背负汉奸骂名？ 曾经的部下此时见到他也极尽的挖苦和讽刺。 所向披靡的上将为何总是亲临前线奋勇当先？最后的一封家书究竟书写出张自忠怎样悲壮的情怀？抗战家书之忠义壮魂， 张自忠。 张自忠生活简朴，从来只穿土布军服，与下级军官不异。但这一次出征，他却一反常态，竟穿上了黄泥军装，这让送行的人们非常吃惊。后来他们才知道，张自忠已经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在最后关头，日军的包围圈上有东北角一个缺口，张自忠命令参谋长率领苏联顾问和文艺兵迅速撤离。部下曾多次规劝张自忠退走，都被他厉声拒绝。他说，我奉命截击，岂可自行退去？当兵的临阵脱逃是要杀头的，总司令遇到危险就逃跑，这合理吗？今天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一定要血战到底。 总司令，我们撤吧。 我们必须撤，我们守不住了。 今天我张自忠不走了。 报， 带他， 你是总司令，我们不能留下你。 战至下午四时，张自忠身边只剩下了高级参谋张静和副官马孝腾等几人。眼看着前方的弟兄们一个个倒下，张自忠再也按耐不住了，大吼一声向山下冲去。就在这时，敌人的子弹向他射来，他全身多处中弹。弥留之际的张自忠又站了起来，他用身体掩护了差点被刺的马孝堂。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另一颗子弹射入了他的脸颊。这位不屈的巨人身中七弹，轰然倒下。张自忠的警卫员古瑞雪在回忆录中曾写道，在张将军倒下的那一刻，他曾说过一句话，好，这样死很好，对国家，对民族，我良心平安。张自忠殉国时，他身边的人员多数已不幸阵亡，其中副官马孝堂身受重伤不治而亡，只有警卫员古瑞雪一人幸存下来。对于张自忠将军牺牲的传闻有很多，有人认为他为了不当俘虏拔短剑自刎，也有人说他是举枪自尽的。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出版的侵华日军回忆录《辽远的战场》。日本的战犯第231联队队长维普银次郎在此书中记载了大量早仪会战的内容，其中也记录下了张自忠将军生命的最后一刻。让我们来看看这最后一刻是怎么写。第三中队长唐野军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他的脸上微微出现了难受的表情。与此同时，藤冈一等兵也狠起心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地扎去。在这一扎之下，这个高大的身躯再也支持不住了，像山体倒塌似的轰然倒地。下面我们来听一下张自忠将军的警卫员古瑞雪次子古恒安对这段历史是怎么描述的。 我父亲说，就这时候如果是他要走，我父亲保护着他，从东南山口还是可以走的，但他就是他这一仗，张将军是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他不走，他腿他时而就受伤了，胸部又受伤，胸部受伤可能是这个肺部受伤了，这时候呼吸就有点困难。这是我父亲劝他，我父亲是跪着哭求他，这个 叫他为国保重。他说这小子你哭什么，战士沙场是军人的职责啊。想一回他说我这样死，当然他呼吸就有点困难了，他断断续说我这样死对国家对长官对人民良心平安，最后这是他最后说的话啊，最后是这样说的。接着呢就是又打了一排机枪的子弹，我父亲说他的太阳穴就这里，和眉梢太阳穴这个交汇处就这里中了一弹。 也就是这一次，张自忠再也没能够用那支刻着自己名字的派克金笔留下任何的遗嘱，而是用他嫣红的鲜血践行了中国军人赤胆征程、英勇战斗、誓死救国的英雄壮志。寡不敌众，张自忠壮烈牺牲。 这位不屈的巨人身中七弹轰然倒下。 弥留之际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又是什么？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一代抗日名将张自忠壮烈殉国。他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50个同盟国在反法西斯战场中战死沙场的最高将领。这位曾被举国声讨、万人唾骂的华北头号汉奸张自忠得以适时取直天下，而张自忠家人对他的记忆也只能停留在1937年9月。张自忠在天津与家人趁着暮色匆匆一别，再也未能与他们相见。他的次女张连云曾这样回忆道，那天父亲突然回到家中，没过多久他就戴着帽子穿着长袍离开了。他走的时候不让人送，我趴在2楼的窗子上看着父亲的背影渐渐远去，没料到那竟是和父亲的最后一面。 1945年8月，经过了14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对于22岁的张连云来说，这一刻等得实在太久了。他一直清楚地记得日本宣告投降那天的情景。那天我看到重庆街头的老百姓热闹极了，好像有什么大事发生了。当时车停了下来，司机下车问候，回来告诉我日本投降了。听到日本投降了，我当时就想起了陆游的诗《示儿》：王师北定中原日，甲级无望告乃翁。我心里默默地念叨，爸爸，日本投降了。张自忠将军用他悲壮的一生践行了他的承诺。他殉国前曾亲笔预告部下，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非我等为其而死，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5000年历史之民族绝不至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绝无半点改变。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夕阳后的雨，像每些诗意总会开始日落之时，我的心不会忧不会止，偷偷走近站立之处，赠你一束飞箭水花，让我最后恋爱一次，我心一千个愿意，我知不可有下次，从前没法自信我会碰上小天使，原谅我爱上你，恕我现在亦失意，祈求没有介意，我太快乐不可压止，我心一千个愿意，我知不可有下次，凡尘俗世里会有你这个小天使，为了爱你到永远，一夜地坚持，完全为了你奋斗，我盼会得到你心意。动静亦精彩标志，这一生只要一个好开始，以后何惧共度风雨，让每天开心伤心都一起共你相依，我心一千个愿意，我知不可有下次，从前没法自信我会碰上小天使，原谅我爱上你，恕我现在亦失意，祈求没有介意，我太快乐不可压止，我心一千个愿意，我知不可有下次，凡尘俗世里会有你这个小天使，为了爱你到永远，一夜地坚持，完全为了你奋斗，我盼会得到你心意，我知不可有下次，从前没法自信我会碰上小天使，原谅我爱上你，恕我现在极失意，祈求没有介意，我太快乐不可压止，我心一千个愿意，我知不可有下次，凡尘俗世里会有你这个小天使，为了爱你到永远，一夜地坚持，完全为了你奋斗， 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